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官网今天凌晨发出讣告，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北京人艺艺委会顾问朱旭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凌晨在京去世，享年88岁。记者随后从北京人艺证实了这一消息。朱旭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度过了60多个春秋，奉献了60多年心血。他塑造的《骆驼祥子》中的二强子，《千里人》中的雅克，《蔡文姬》中的左贤王，《左邻右舍》中的李振民，《家》中的高老太爷，《甲子园》中的姚半仙等诸多角色深入人心。下月5号到7号，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演绎晚清四大奇案之一《杨月楼案》，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匠中翘楚。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首秀聚焦央华戏剧出品的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本轮演出正在保利剧院上演。来听本台记者小易的报道。 《明年此时》是加拿大剧作家伯纳德·斯莱德创作的一部浪漫喜剧，1975年3月14号首演于美国百老汇，在百老汇一共演出了1453场。这次央华版的《明年此时》由俄罗斯和法兰西最高荣誉奖章获得者、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首席导演尤里·叶列宁执导，著名演员蒋文丽主演。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文丽，欢迎大家走进央华戏剧，一起来看我和刘军主演的话剧《明年此时》。 蒋文丽简单向大家介绍了该剧的剧情。 我觉得其实它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人生最合适的时候恰巧赶上了，但是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多年，其实是因为两个人更多的有那种精神上的这种沟通和需要。 蒋文丽透露说，自己和这个剧本在10年前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0年前看到这个剧本，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独特，因为通过两个人然后能表现出大概30年的这种变化，又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来呈现出，其实最后它的主题还是对于家庭的这种珍惜和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本子吧。然后是这个导演，他就推荐给我这个本子。我当时一看，我说：“这不是我10年前看过的吗？”所以就这样子，我觉得一个缘分吧。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学院路北段北向南主辅路车多行驶缓慢，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朝阳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中国著名篆刻大家、西泠印社的副社长韩天恒先生啊，曾经这样评价过青田印石，叫以十代铜印起八代之衰。在煌煌中国印章史里，青田石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划时代贡献。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讲青田印石、青田石雕的传奇故事。传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非常喜爱青田印章，曾经以画换青田石，而在如今的浙江青田，青田石啊也可以拿来换房子。2010年，青田一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考虑到青田石雕作品能保值增值，大胆推出了促销新模式，既允许顾客拿石头换房子。通过这种模式啊，青田县曾经成交了100多套的商品房。那么这青田石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围绕着青田石有着怎样的传说故事呢？在浙江省的东南部，有一座被青山环抱的小城，它的名字呢叫青田，素以山奇水异洞别志著称的青田县，山石怪诞不惊，瀑流无处不在，大自然啊慷慨地赐予了它清纯秀丽的山山水水，使得这里风光旖旎，是气象万千。大山啊给青田带来了美丽的同时，当然也带来了财富。这地方不产粮食，产石头，而且盛产石头。这种温润细腻、色彩斑斓的石头叫青田石，是中国啊四大候选国石之一。青田石的名字有点讲究，青啊是指印石封门青啊，当然是青田石的一种。田呢是形容印章的四方形状，从而可以看出青田石成为篆刻家们的首选之石并非偶然。青田石是大自然赐予文人墨客的一方制印宝石，印石之祖的美誉青田石是当之无愧。除了制印，青田石雕也是名满华夏、声波海外的艺术瑰宝。青田石雕啊开创了青田华侨的历史，使青田成为著名的石雕之乡、华侨之乡和名人之乡。同时呢，它也造就了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青田三湘文化。1700多年前啊，青田石被巧匠发现，成为了民间艺人制作工艺品的一种石材。700-800年前，青田石又给文人带来了惊喜，成为了中国石印艺术的鼻祖。1700年的历史，对于悠悠华夏文明来说并不算漫长。然而呢，就是在这并不长的岁月里边，青田石竟然留下了无数或美丽或神奇的传说故事。关于青田石的来历啊， 就有很多优美而且动人的民间传说故事。最广为流传的就是青田石与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女娲为了补天，在大荒山炼成了36501块石头。由于她在炼石的过程当中多次把自己的鲜血就洒在了石头上，所以块块石头炼成之后都是五彩缤纷、光彩照人的。可是呢，女娲没想到竟剩下一块石头，此时最先入炉、最后出炉，炼的时间最长，色彩艳丽、质地精纯，可以变换成各种人物，可是呢却无幸补天。神石啊向女娲请愿说，愿下到凡间去造福一方。得到女娲允诺以后，他便来到了当时最荒凉的地方，浙南青田县境。人们发现山上多了这么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大荒山三个大字，石的另一面呢还写着一首诗，叫不羡天堂美，只为人世穷，山民十五日，劫后成富翁。人们记下了这首诗，从此当地就开始出产一种奇石，这里一代代百姓就靠奇石发家致富。这块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大家一定不陌生，曹雪芹在《红楼梦》当中给了它另一个去处。背负着女娲使命的五彩石下凡来到了青田县，从此就成了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青田石。神秘美丽的青田石驾月珠宝品类颇多，风纹青、灯光洞、蓝心、风纹三彩、黄金药、五彩洞等许多名贵石料，那都是青田石中的一员。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风门青。风门的称呼来源于一座陡峭的山脉，它是所有石雕艺人心中的一个传奇。有一个关于它的妇孺皆知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说的呢是一位倔强的石匠，因为不满官府贪婪霸占这些美丽的石头而躲进了山洞。恼羞成怒的县官呢命令把洞口给封住，谁知道啊，洞口上方的石头倒塌下来，所有人都消失在了尘土之中。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呀，洞门重新打开，人们发现了一首暗示埋藏宝石的打油诗，按诗意寻找，果然大有收获。后人为了纪念石匠，便把那个洞叫风门洞，洞里所产的石头统称为风门石，那条绵延的山脉因此也就成为了风门山。这个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代我们已经是无从可知了，但是有资料表明风门洞开采历史超过1500年。到明代啊，青田石之名开始艳传四方。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边啊，我继续给您讲述青田石的传说故事。青田石之所以名扬天下，那要从印章说起。据说最早用石制印的是著名的文人，元代的赵孟頫。赵孟頫字子昂，清代青田名士韩熙作在他的著作《华夷集》当中就记载，赵子昂拾取五香灯光石作印，至明代而石印盛行。 提到赵孟頫，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他的书画，而对赵孟頫首创用青田石刻印的功绩，哈哈，倒感到陌生了。也许是因为赵公的书画艺术太夺目了，掩盖了他其他方面的光辉。到了明代啊，真正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用青田石制印的是国子监博士文鹏。据载啊，一天文鹏偶然遇到一位卖青田石的老汉，于是他买下了四筐石头，回家锯开一看，灯光下石头晶莹剔透，文鹏是连声叫绝，从此他制印都用青田石，就不再用牙璋了。文鹏啊，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的长子，家学渊源，才华出众，在诗文、书画、篆刻等方面均有造诣，在文坛上也很有影响，被后人尊为篆刻艺术的开山鼻祖。文鹏以青田石制印，是沿袭了20多个世纪的铜印时代寿终正寝，而进入了以文士为主体、个性为特征、流派分成、名家辈出的石章时代。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因为青田石提供了丰富的优质印材，渐渐的就托起了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最具权威的印学社团——西泠印社。从此时开始，青田石也由市井玩物真正的堂而皇之的进入了文人雅士的书斋涉足积案，登上了大雅之堂，融入到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之中。清代青田石的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博得了宫里人的喜爱，来自宫廷的宠爱啊，使青田石在众多名石当中脱颖而出。据史料记载，乾隆80岁万寿节的时候，浙江巡抚请青田石雕艺人选用上好的青田灯光洞石，赶制成60枚一套形态各异的印章，每只章上啊都刻有福字，时称宝典福书，献给乾隆。乾隆看了以后是龙颜大悦，后来清宫便收藏了数百枚的青田石章。此后文人呢更是集石品石成风，这股青田石风啊，不是只刮一阵就平静了，而是蔚然成风几百年至今不衰啊，甚至刮到了海外。一块小小的石头能有这样的影响力，完全倚仗其自身的优质品质。青田石材质美与艺术美二者兼具，这点呢使它魅力四射，点燃了文人雅士审美收藏的欲望，倾倒了古今中外无数的石迷石痴。为什么青田石适合制印呢？大自然造物啊，赋予每一件事物以独一无二的品质，青田石也是大自然的宠儿之一。青田石以其分子结构均匀细密，少皲裂，色彩稳定，软硬适中，而成为理想的制印材料。雕镂之时呢，线条细而不断裂，篆刻时啊，奏刀利落顺畅，因此受到了历代篆刻家的推崇赞誉，而被广泛的应用。曾经就有一位资历颇深的书法大师说篆刻是一门特殊的艺术，这里面充满了金石味，处处见刀见痕，每一下都是刻的味道，而不是血的味道。奏刀一定要突出表现线条，每一画都蕴含着力度，小小刀工啊，沧桑尽显。这样高的要求，只有在青田石上最易达到。青田石很能试刀，尽得其中的韵味。自古以来，好的篆刻作品几乎都是用青田石刻出来的。青田石温润的质地、软硬适度、自成一派的品性 和君子的和而不同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十中君子，具备圣人孔子在《礼记》当中论到的十二德。人如食品，食如人品，是相映成辉。难怪清前时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垂爱。小印清田寸许长，妙书留德旧文章。纵然面上三分似，岂有胸中百卷藏。清田时至美至上的食品，是其他任何食种都无法比拟的。其实除了清田印石，清田石雕也是颇为知名，而且在拍卖场上啊，名家清田石雕曾经拍出过1500万的天价。那么有关清田石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边明月间，藏头的是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烟分流回荡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子上，我们轻轻唱，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2，原良篇。汾酒的良心选择。良是酒之肉，曲是酒之骨。没有好良，酒便没有了健壮的骨肉。而汾酒是如何选中一粒好良的呢？初春季节，寒意料峭，我走进山西杏花村，来到汾酒集团原良采工中心，体验一粒粮食的千里跨越之旅。几经周折，我见到了为汾酒原良基地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处长。在王处长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进门那一架书柜，四层整整齐齐摆放着袋装的汾酒粮，1、2、3、9号和瓶装的大麦、豌豆种子样品。好奇于这满满样品的同时，也体悟到了王处长对原粮事业的热爱。在王处长耐心细致介绍下，我对汾酒的原粮基地有了初步的了解。汾酒的高粱基地有4个，除了山西本地汾阳和沁县之外，一个在东北吉林，一个在内蒙赤峰。大麦基地有2个，一个在内蒙古，一个在山丹军马场。豌豆很特殊，是只有汾酒在用的麻豌豆，基地也有2个，一个在河北张北，一个在甘肃永登。这些原粮基地大多远在千里之外，汾酒是怎么管理的呢？对于这个疑惑， 王处长讲述了他们从三晋大地到雪域高原，山丹军马场，再到东北黑土地，四天急行军4000多公里，穿越整个北国大地的激情岁月。最考验人的体力和意志力的是，这种急行军并不是全程高速，而是县级乡镇公路，加上蜿蜒颠簸小道，一般的人真受不了这个罪。从基地开建到现在的系统管理，汾酒原粮采工中心的人每年都要重复这样的行程几次，其目的就是为了能了解和摸清当地的真实情况。周边有没有污染企业，有没有地质灾害等，确保基地适不适合种植汾酒需要的粮食。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腿上有泥，才能闻见粮食的真正味道。虽然累，但能保证汾酒原粮的质量，这辛苦就是值得的。作为汾酒酿造的源头，原粮采工，我们肩上的责任是最重大的。就像好的瓷器是从好的土质开始，好的酒也必须从好的粮开始。原粮是汾酒大厦的基础，原粮质量不仅影响出酒率，也影响口感。原粮就是汾酒酿造的第一道关卡，为了这道生命关卡，汾酒必须将粮食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了神秘的原粮基地，汾酒又是如何选择种子的呢？王处长介绍说，山西的两个高粮基地种的是汾酒粮一、二、三号，这三个品种的诞生可谓千辛万苦。他们将山西栽种的11种高粱全部收来，在汾酒厂酿酒班经过1年多的试验、化验等，对比出酒率、酒质、口感、优质酒等各项指标，最后才选出这三种。三个品种个个颗粒均匀，坚实饱满，皮薄肉厚，高淀粉，单宁适中，蛋白含量相对较高。汾酒集团对原粮的重视程度真真超乎了我的想象，几乎到了不惜一切资源进行优种优选、优生优育的地步。对于诚信为本的汾酒来说，粮是酒之肉，可真不是说说而已。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的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5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士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中间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青田石的质地是温润细密，易于篆刻，自古以来啊便是制作印章的上等材料，素有印石之祖的美誉。六朝时期啊，青田石才被发掘，到宋代开始被用于文房雅器的制作，及至明清文人雅士对其青睐有加，到了现代，青田石雕已然成为产业，于2006年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青田石因印章而闻名华夏，那么使其扬名世界的则是青田石雕。青田石雕艺人们赋予了青田石以艺术生命。青田石雕据考古以及有关资料判断，至少有1700年的历史。有一件早期的青田石雕，其造型啊十分别致，一张芭蕉叶片，叶片正面呢有五只形态各异、展翅欲飞的蝙蝠。他告诉人们，青田石雕正是起源于人们祈求平安、祝福吉祥的美好愿望。经过漫长的发展，青田石雕已经形成了一门文化底蕴丰厚、技艺独特的特种工艺美术。其表现手法以镂雕最具特色，它多用于山水、花卉作品上。石雕艺人凭着高超的技艺、灵巧的双手，创造了单面镂雕、透空镂雕和立体镂雕等多种雕法。巧取俏色是青田石雕的又一大特色。青田石的色彩十分丰富，石雕艺人呢则根据一块天然石料当中的不同色彩进行构思、进行创作。俏色的巧妙运用使青田石雕融自然美和工艺美于一体，绚丽多彩，形象逼真。今天的青田呀，拥有石雕作坊上千家，石雕艺人3万多名。青田的石雕艺人凭着一双灵巧的手，让一块块普通的石头变成了有生命的艺术品。美丽的青田石雕不单单体现了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还表现了石雕艺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感悟。魅力石雕令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啊。林如奎师傅出生于乡村，长于乡村， 对农作物怀着与生俱来的热爱之情。他创作的作品大多以农作物为题材，尤其是对高粱的创作造诣很深。其作品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思想性，又能够表现出采食的特色，既秘而不乱，又疏而不少。有人说看大师的高粱久了，便分不清大师是红扑扑的高粱，还是红扑扑的高粱是大师。大师已经将生命融入到了石雕创作当中去了。还有一件作品十分有特色，整体造型宛如一名秀丽的女子披着薄薄的黄纱在小睡。准确的说，这其实啊是块原石，只是抛光去痕，几乎没怎么动刀。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大师的刻刀在这块石头面前就停住了呢？原来啊，大师们在创作前并没有草图，分析构思都在头脑当中，因此啊，给石头相面是创作过程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在考虑不到位的时候，宁愿让刀休息。在他们眼里啊，每一块石材都是唯一一件，无法复制。雕刻是在做典型的减法，因此啊，哪怕是石料上的一点点翘色，都得把它用好。倪大师在青田县也是一位资历颇深的石雕大师。他有一件代表性作品，是在一片长30厘米、高20厘米、厚仅2厘米的封门洞石上面创作的。刚买下这块石头的时候啊，倪大师整整的为之闭门三日。他运用镂雕、浮雕等手段，把月轮左边的普通石头镂刻成了花满枝头的桃树，月轮右边刻成了茁壮茂盛的牡丹，一对白头翁在桃枝上亲昵地和鸣着一支美妙的乐曲，雕工和曲窍之精绝，构图和意境之微妙，令人感叹啊！绝美的青田石雕无法隐藏它的光彩。1992年，中国首次将特种工艺代表青田石雕推上了国家名片，发行了石雕特种邮票。四位青田石雕大师作品入选：倪东方《花好月圆》，周百吉《春》，林如葵《高粱》和张爱婷的《丰收》。邮票在国内外发行，引起了轰动。伴随着物质的丰富，人们的精神追求和欣赏艺术的品味也进入了更高的层次。越来越多的青田人在思考，在探索，在实践，在追求，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青田石雕作品。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访问中国，500只出自中国浙江青田县雕刻艺人之手的石雕小象，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客人。大洋彼岸的客人对这些石雕作品并不陌生，因为几百年前，欧洲和北美的不少人正是通过这些石头第一次了解了遥远的中国。与入夜还在忙碌的石雕作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条仿佛已经被人们渐渐遗忘，但仍默默藏在老辈人心底的街道啊。它的名字叫花旗街。300年前，一批先民竟然靠肩挑手提，带着沉重的石雕作品，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大冰原，辗转到达了欧洲。卖到哪儿就在哪儿暂且歇息，他们首开了青田国际贸易的先河。到光绪末年和民国初年，青田石刻作品大量向美洲输出，尤其以美国销量啊最大。不少青田人就这样赚到了钱，换回了花旗银元。这些人当时被称为花旗客。 花旗客们不远万里从美国运来了建筑材料，在当时大部分平原地区还不知道水泥、洋白灰为何物的时候，在这个偏远的深山里边，嘿，就立起了一座座颇具异域风情的房子，形成了远近闻名的花旗街。今天的青田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300年前一个青田人背着青田石挑工艺小猴子远渡重洋前往欧洲闯荡的故事。青田华侨移民历史的第一页从那时候就翻开了。在青田的民间故事当中啊，有很多故事就直接反映了华侨与石雕的渊源。其中有一个海牙公奇遇的传说。民国初啊，青田方山石雕艺人林子才携带着青田石漂洋过海闯荡欧洲。他先后到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贩卖，生意呢都不如意。后来他辗转到荷兰碰运气，有一天啊，他巧遇了荷兰女皇，但他不懂外语呀，急于说明身份却不会表达。这时候他急中生智地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皮箱，将箱内的石雕猴子、山水、白象、送子观音、如来佛和八仙过海等石雕通通摆在了女皇的面前。这女皇呢，从来也没见过如此精美的石质工艺品，连声称赞说这东西真是宝物，并传宫内的百官前来观看。众官员看了以后是齐声夸赞，宝贝，真是宝贝，不用推销啊，大家不问价钱就争着买了起来。临别的时候呢，女皇叫林子才第二天再来。次日他如约而至，将一对用五彩洞石雕刻的精美绝伦的双狮戏球闷香炉和刻有双狮印钮的封门清石章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女皇。女皇爱不释手，从此和林子才成为了至交朋友。青田的石雕在荷兰也成为了热销货，并且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故事讲来容易，听着轻松，可当年真正出外闯荡并创下一番基业的青田人的创业之路是不平坦的，没有那么多巧遇，只有实干。为了纪念那段创业的日子，也为了保护青田石雕资源，有一位神秘的顾客常年如一日地从石雕店当中购买石雕作品，却并不取走。这位神秘顾客叫郑同洲。在不少经销石雕产品的商店橱窗里面，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牌子，郑同洲先生收藏。牌子显示啊，石雕的所有人叫郑同洲。牌子还显示出他们虽然早已卖出，但依然摆放在店家的展示柜里。郑同洲先生早年旅居奥地利，改革开放以后呢，经常回国返乡参与投资和开发建设。近年来啊，目睹一些矿山因考虑安全因素而不得不采取封山封矿等措施，青田石产量明显减少的现状，他做出决定，不惜重金四处购买高质量的青田石雕作品。郑先生说我觉得青田石雕对我们海外游子来说有一份特别的沉甸甸的历史感，所以我不希望它流失掉，特别是一些精品，我希望青田石雕以后能够陈列在我的博物馆里，留给青田人民，永远留给青田人民作为一种交流和观赏。郑同洲这一代华侨啊，虽然无缘体验前辈们艰难的创业经历，但是呢，却能够体味这些石雕作品的丰富内涵。在郑先生的努力奔走之下，青田石博物馆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建，在不久的将来，大批美丽珍贵的青田石雕就能够永久地留在青田，留给青田人一个美好的寄托。青田石有着辉煌的历史，灿烂的今天，明天的青田石会更加大放异彩。历史的事实证明， 青田石始终是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田石与青田石雕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是历代艺人和文化学者聪明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和艺术结合的结果。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1992年，青田石雕的特种邮票发行。其实啊，邮票上的这四件作品，那都是来头不小。这四件作品可以称得上是青田石雕博物馆镇馆作品，每件作品都尽显青田石材的美丽和大师精湛的技艺。咱先来说一说倪东方大师花好月圆。倪东方啊，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能够巧妙地借用石料当中的固有色彩，创作出神形酷笑的艺术作品。花好月圆这件作品最终被评为民间国宝。但起初买到这块原石的时候啊，却不是今天看到的模样。作品取材青田石中的甲板洞，中间是洞石，两边都是硬石头。作品经过倪东方大师精心构思创作，花了近8个月时间，最终创作出了精美绝伦的花好月圆。作品诞生之后，四方客商慕名而来，很多人出个天价想买，但都被倪东方婉言拒绝。2011年的1月19日，倪东方将花好月圆无偿捐赠给青田石雕博物馆珍藏，充分展示了大师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和繁荣弘扬青田石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成就了青田石雕一段传奇佳话。再来说说林如奎先生的高粱。林如奎啊，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致力于花卉创作研究，作品推陈出新，意蕴丰富，是青田石雕高粱的创始人。高粱这件玉雕作品采用了一块白黄相间的封门洞石为原料，为创作出优秀作品，林大师拿起锄头在山上啊种了许多的高粱，自春到秋他都泡在高粱地里，随着高粱穗由青转黄，林大师对自己亲手培育的高粱的每一个成长过程渐渐是了如指掌。经过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大师亲手培植的高粱终于问世了。高粱的问世为青田石雕开了一代新风，使青田石雕创作走出了传统的框框架架。2011年，在大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时，嘱咐家人将这件传家宝捐赠给了青田石雕博物馆。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南城古都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卷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24字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是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一段流回到岸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满着谁笔的几字上